公开批评一个人， 而且是位年轻的演员，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这真的第一次、 嗯、 啊！那是谁呢？就是最近因为《延禧攻略》而大火的一个女演员，叫吴谨言， 没错，啊、 是叫吴谨言。 吴谨言 啊，就我有的时候，我连他名我有时候现在还读不过，因为我没看那个《延禧攻略》嘛，完老把他读成郭谨言或者怎么样 啊，吴 吴谨言啊， 吴谨言 啊，对，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央视的这个中国电影报道啊，本来准备去采访这个吴谨言，但是呢，当时给他打电话啊，说是这个约好了一个地方，等到了那儿以后呢，这边。这个中国电影报道接到电话说，哎，我们换地儿了啊，嗯、您到这边来吧。于是哈，蹭蹭蹭蹭蹭又赶到那边， 十几公里啊， 对，十几公里赶过去， 背着设备啊， 哎呦，赶过去之后呢，就突然发现他到了那儿，场地还没协调好 啊。 然后对方说，你这个电影报道啊，你不是要采访我们吗？这样你把场地费付了呗，是吧？哎，这个哎，要求是付场地费。好，这还不要紧，那付就付吧、啊、我们采访嘛， 是是是。 好，结果突然又说，哎呀，吴谨言后面啊还有事儿啊， 还有通告、 还有通告啊， 对对对， 所以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然后就反正没说多少时间，但是据说这个时间连架机器的时间都不够。 你想想，人家去了这么七八个人，得把整个像一个摄影棚一样把它立起来支起来、才能进行正规的采访。 对啊， 这时间都不够，您还说采访， 是 这一下人就急了， 人就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国电影报道直接在官微上进行了，把这件事情给说出来了。哎呦， 但是人家他呢也道歉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他们的团队道歉，但是团队道歉道完歉之后还不如不道歉呢。 为啥？ 上来第一句话就是针对近日贵媒体的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哎呦，这还还起着价呢、 对对对，还对对，有这份儿 啊， 这我觉得好像还有点不份儿的感觉、所以这个声明一出来以后，吴谨言还又转发了一下、也是转发就这条贵媒体怎么怎么样，然后底下的网友就炸了，说你是什么意思，你是什么态度，你这是认错吗？啊， 哎呦， 你是发现自己的问题检讨自己吗？ 哎，我觉得是这样，大家我不知道这里边吴谨言占多少成分，我觉得其实他作为一个这个演员啊，可能这个团队有点不太专业，我觉得 太年轻了，不靠谱， 猪队友， 而且有点太心焦气躁， 就是这一下子就像比如说 就膨胀， 我捧着个高磊，我带着高磊到处出去接通告， 哎呀哎呀哎呀，有这真事吗？ 那个傻子这接通告有没有特型？有没有特型需要？你 行， 需要特型演员的？来来，我们看一下高磊这个啊，然后呢，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一下子，哎呦。通就火了， 对呀， 全国皆知是吧？ 啊、哦，对，出场费一次一千万， 那别瞎说， 哦、 这个你哎，真的假的？ 哇， 这个你不能瞎说，说你自己，因为现在啊，这个出场费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就是说一下子火了，可能整个的心态啊，有人说到底是这个吴谨言飘了呢，还是这个团队傻了呢？这搞不清楚 都有可能， 哎，反正是有点作。 对，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也有这条新闻引出， 不作就不会死呀。 我们说的话题叫做，你见过哪些作的人？当然有大作，有小作。 对， 生活当中谁不作两下呀？ 生活当中其实更多的是小作，但是你小作作作作一块儿作，作了好多次之后，那就变成大作 大作了。其实像前一段时间霸座那哥们儿，不也是作吗？ 就是作呀， 对吧？所以我们说一说你见过哪些作的事情啊、可以说说大作的事情，也可以说一说小作的事情。我觉得尤其是可能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现在就是很多朋友，男性朋友都就哎呀，我身边媳妇儿是吧，偶尔还小作一下的，媳妇儿可能还在想的，哼，我这个老公啊，经常大作一下呀、 对 啊，是吧？都发过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互相说一说，互相检讨一下，是不是哈？ 哎，对， 哎，我告诉你，上周我就看你一个，女司机。 哎，说女司机的是高磊，高磊，高高乐磊。好，你说 就在。当时是我排队呢、然后呢旁边呢是可以停车的车位，但是哦旁边是不可以停车的车位、他想停在两棵树中间， 哦， 结果呢他的车技有问题， 哦哦哦， 就在我的跟前，他倒车的过程当中、我就听通的一声闷响， 哦， 直接就把车撞到了后面的车。 这个司机他一定要停在一个不让停车的一个地儿，两棵树中间。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他非得停进去。 对对 对, 对, 对， 就小作。 但是自己那车技又差点意思 啊，就咚、就给撞上了。 对，某品牌的日本车因为太薄， 哦， 你知道吧？整个就是这个 后备箱 一大坑， 哎呦， 就瘪进去了。 这怎么能怪我们的女司机同志呢？这是树种的太密了，对不对？ 不会说话。好，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说一说你最近见过的或者您见过哪些， 我给你举报到环保部门去， 有点小作的一些事情 啊。咱那当然有大作的，你也可以说一下啊。 好，欢迎大家呢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本周工作日早晚高峰，环路交通压力突出，收门票的实体书店您还会去吗？以及制霸做事耍赖不能仅靠曝光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啊。随着暑期结束，北京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将会恢复正常状态啊。据交管部门预测，工作日早高峰期间，西直门北大街、肖家河桥、远通桥、东三环南路等点段交通压力较大。晚高峰期间呢，预计学院路、还有北三环中路、管庄路、建外大街等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周五晚高峰交通压力将最为突出。此外，8月30号周四晚间，工人体育场将进行足球比赛。哎呦，可这可是也是挺有这个怎么说呢？国安的继续叫什么圣战之旅啊，就 是 胜利的胜啊，就是胜利之战之旅啊。 哦， 好，这个开场前和散场后一个小时，工体周边新东路、工体北路等车流集中，较平时呢增长明显，交通压力突出，建议前往观赛的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选好停车地点，或者是乘坐地铁和公共交通前往。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社会福利机构的消息。日前的北京市民政局就北京市福利机构运营资助办法征求意见，你对收住失能失智老人的社会福利机构给予补贴，最高每床每月可补贴至1050元。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那么这次征集意见稿将补贴对象细化为能够生活自理老人、失能老人和失智老人，而以往的补贴呢则是按自理老人300元、不能自理老人500元进行补贴。那么这个征求意见稿表示，这项资助呢将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发放，资助实行之后补置，那么执行每半年核算和资金拨付，每年的7月15号、第二年的1月15号前各区核定福利机构进行补贴额度，并于每年的9月份、第二年的3月底前完成资金的拨付。 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多区增加幼儿园的学位来应对入园难啊。根据我们最新了解，我市西城区上半年新增学位3040个，东城区计划今年新增学位2000个，海淀区计划扩增学位6800个。据记者了解到，这个为了缓解幼儿园入园难啊，今年北京多个区扩增了幼儿园的学位。北京市学前教育的供求矛盾较为突出。据介绍，截至到2017年年底，北京是在园儿童数量已经达到了44.6万，超过历史最高点水平。但是按照教育部要求的85%的入园率来测算的话，到2020年，北京仍面临着大约17万个学位的缺口。未来3年，海淀区预计将会建近100所幼儿园，增加3万个学位。那朝阳区将会扩增学位20000余个，通州区计划提出计划推动57所幼儿园规划建设项目，预计提供学位1.8万余个。哎，磊磊，你家宝宝是不是入幼儿园了？ 当然了呀， 今年入 可难了。 今年入学吗？ 去年就入了。 哦， 去年3岁就入园了。 哦， 也是托了个朋友。 哦哟， 实在难。 哎呦， 没办法。 哎呦，好家伙。来，这个 具体怎么着就不说了 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小学生手机依赖症哈。日前呢，有媒体调查发现，对于中小学生而言，老师布置作业用手机，同学间讨论交流也用手机，查阅资料用手机，甚至遇到了不会做的难题，第一反应，哎，我得用手机查着。 好啊， 不少学生就患上了手机依赖症。科技其实是把双刃剑。手机在带来便利的同时，难免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但是不能因为担心沉迷手机啊，就要全面的禁用手机。 当然这也不现实。 那不行，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如何在当前手机围城的形势下， 找好拿起与放下的平衡点。 嗯， 那么此外呢，学校也应该审视在安排教学任务的时候，是否把握好了科技作为辅助工具与内容之间的区别，以免本末倒置。只有多管齐下，才能疏解正在蔓延的手机依赖症。 好，再来说一下北京城的老字号25种口味月饼已经上市了啊！这个据我们了解，目前北京稻香村的月饼已经提前上市，就还有各门店一共推出了25种不同口味的散售月饼，除了经典的五仁、莲蓉、双黄等这个传统口味的月饼之外，还有新研发的啊，什么菊香茉莉 啊、 清香蜜桃， 哎呦嚯！ 哎呀，听着这个菊香茉莉，我挺有兴趣的。 感觉到， 哎， 嗯， 对，大家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没想到中秋又来了。 是啊，接下来时间呢，咱们送给大家这样的一首歌，也送给吴谨言同学 哦， 正是来自于这部攻略当中的《雪落下的声音》。 轻轻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那么安心，假装那只是定理，落一季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 好，看看大家都有过什么样子的小作啊，大家都可以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来说一说小熊啊，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段子手，他说了给你们讲一个 啊，我有一同事特别喜欢小动物，有一回呢他就拿那个肠喂野猫，但是野猫啊他就吃了一半儿，哎，他就把剩下的这半根肠就放车里了， 哦， 扔车里了， 是是是， 没在意啊，像那，但是那会儿是冬天，等过了大半个月，他突然就发现，哟，为什么过车的时候啊，错车的时候我脚下会冒风啊，我怎么感觉这我这车它透风了呢，就去店里检查，没想到当师傅打开车的一刹那间，嚯，保温层都碎了， 哦， 然后就从那个保温层里捡起了塑料肠的皮儿，就那个火腿肠那肠皮儿， 肠皮儿 就在那保温层里，然后问这个你有印象吗？我同时怂怂的说，嗯，有印象哈，嗯，然后2000块大洋就这么没了，给他老公气的，这合着就那野猫去挖他的车了。 对， 我 就为了吃这口肠，你勾着他， 就真能给连车都能给掏碎了。 你想想他那爪子多锋利啊，他一点一点弄我们，一点点倒腾呗。 哪国车啊你这是？我天哪，好家伙， 估计也是某国的。 你是没有这个也真是够狠的，我天哪，这个哦，所以有的时候，嗯，你还这，我像前一段时间看过有一个节，有一个新闻吧，就有一哥们儿早上起来一看自己的前车车盖让人给划了 啊， 就一道杠一道杠的，他想，哟，这怎么了？怎么赶紧去调监控录像？后来发现为啥呢？因为他车里啊是这个，是晚上的时候有一只野猫跟三条狗打架 啊， 然后呢那野猫就钻到他车底里跑了。结果这三条傻狗呢就到了他车旁边，突然发现他车里放了个假猫娃娃，你知道 然后就开始了， 那三条傻狗就认为那这个猫就躲在车里，然后就开始跳到他的引擎盖上，就去抓那只狗，抓着那只猫， 哦， 然后结果那三只狗就给他车挠的， 我的天， 你说你看这事儿啊， 哎呀，这不是你作啊，不是你作， 这不是你作，这有点猫有点作，你知道。 哎呀，还有这也算是大作了。 嗯， 鸿雁说，我老公的同事， 嗯， 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了。 哦， 你说说他们家车子房子都有了，很幸福的一家人呢。 嗯， 可是还是在外面沾花惹草。 嗯， 还不知道回头。 哎呦， 最后夫妻俩还是分开了。 这种真的就是 多作呀， 这种真的就是作。 不负责任的， 没有，就是好日子过够了，你知道吗？ 嗯， 就属于那种，哎呦，这人有的时候就这样，哎呀，过几天安稳日子，觉得没有激情，我生活太平淡，我想日日如初见。 现在我们的生活好像是有点平淡。 你看，你看，你看，磊磊现在又，然后内心就产生了一些作的想法。 啊， 你磊磊，你去找找自己来，磊磊 想法倒是没有， 哎，你少来， 就是有点抱怨。 千万这种作作不得、 啊、 因为你作完了你就回不去了， 真是回不去了， 对对对， 这是一辈子的裂痕， 对对对对、啊、好吧，再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们生活当中就是身边的人有哪些小作的故事可以发给我们。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组文化热点消息啊。日前呢，有媒体报道说是当地就是有一个地方的一家书店啊，是准备从下个月开始向所有进店的读者收取20块钱门票 啊。 你听过书店收门票吗？ 书店收门票？ 哎， 古董书店吗？那也不至于啊。 哎，不，就普通书店 啊。 你说书店开门做生意居然设门槛儿，很多网友也表示说，哎呦，没有听说过，不能接受。但是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市场行为不会拍拍脑门做出决定，这也肯定是人家经过了细致的考虑之后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对，像这个纸价、店租、人工持续上涨，就导致书品定价高，店铺运营成本也高，再加上电商、电子阅读的冲击，那实体书店可谓是腹背受敌。那么这两年逛书店遇上喜欢的书就买，大多时候呢不太在意比网上贵个几块钱、十几块钱，全当是支持实体经济。但是现在把书翻过来一看价格，哎呦，咱不得不犹豫一下，然后掏出手机咱们上网得比较，就这样每次书店之旅基本上都以带回一个文创小玩意儿而告终。 所以现在有很多书店都不太喜欢那些叫蹭书族， 哎， 对吧，就是到书店里一坐一天，可能在那捧一本书、 哦、 然后走的时候一本书也不买。其实有时候想想这书店挺不容易的，你想想你一天咔咔来那么多人，有几个在那地方买书的， 是是是， 对吧。然后呢，所以说现在书店都靠着什么盈利？文创产品，卖咖啡 啊 和饮料来盈利、哦、 对，把环境营造再好一点、 哎、 对吧， 对。所以啊，这个就是最终引出来这样一个叫做书店的门票逻辑、 嗯、 啊，什么逻辑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现在逛书店和看展览、逛博物馆有点类似。比如说，逛一圈能获取一定的知识，累了能坐下来喝一杯，临走的时候还能带点纪念品。 嗯、 要为这些体验付费，好像也合情合理。但是书店呢，跟其他的这种文博场所还不一样。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书店吸引客流之本是商品而非展品，即便是当下流行的新派书店，集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也不过是消费升级的一种模式。这就好比啊，打个比方，你比如说某综合性商场，你总不能因为顾客只来吃饭只来看电影，你不买衣服你就跟他收门票吧。 对对对，那肯定的呀。当然了，在还没有人能够回答实体书店出路何在的情况之下，任何探索性的做法其实也值得尝试一下。这门票制我想大家可能觉得也不例外、 嗯、 关键是准入之后的体验，是像这文艺图书馆那样能够安安静静咱们坐下来读一天、 嗯、 还是像书市那样能淘到一些便宜的打折书，或者是能做到比如说举办多元化的引领大众内容消费的活动、 嗯、 那如果书店的供应真正能值回这票价，为大众提供更好的阅读空间，更有利于全民阅读，其实收取门票也不是什么坏事，你只要有自己的品牌。 其实就是这样啊，我前两天我要吐槽一下 啊， 就你收门票这事儿没问题，就是你关键是你我买了这个门票，我进去以后我能不能觉得我值回这个票价， 这是最重要的。 前两天啊，某地儿搞了一个甜品节，哈，就在咱某茂饭店啊、 嗯， 然后搞一甜品节，门票还60， 嗯， 好，这家伙进去，哈。就是围着一个小花坛 啊， 就那么一圈，然后弄了一点卖那个卖雪糕的， 卖蛋糕的， 卖冰激凌的，然后卖甜品的、 啊、 就那种的，然后其实有点像小夜市你知道吧，还收了60块钱门票， 你可能在里边花的钱都花不到60， 不是， 花了你消费一笔就不止60， 那那么贵， 就他那里边的东西都挺贵的 哦 啊。当时就觉得，当时我们就纳闷了，你不这就是一小夜市吗？你干嘛要收门票呢？ 对你给我提供了什么样其他的服务 吗？怕来的人太多吗？我觉得有可能会是因为怕来的人太多， 哦、 进去的人太多，限制一下， 闲杂人等，啊、你还是退下吧，是这意思吗？ 哎、反正 那我们就别 反正就觉得特别不值，你知道吗？ 就不值当， 嗯， 反正到里边，即使它再好吃，这心情也不 好。所以门票可以收，关键服务得跟上，哦、好吧？ 对、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啊和大家互动交流，说一说咱们的互动话题，您见过哪些作的事儿？大家来看看还有哪些您生活当中见过的作的事儿啊？旁观者说了啊，我见过最作的事儿是在一个婚礼上，新郎到了新娘家，新娘不开门， 嗯， 新郎他不是要撞门嘛， 对 对吧？啊，往里边给新娘还有他的伴娘塞红包，这本来都是很正常的呀。可是当新郎带的红包都发完了，好话也说了一堆了，这新娘还是不开门，新郎急了。扭头就走了， 哎呀， 一看这种情况，呵，我们就赶紧劝啊，就是哥们儿，来，高磊，别这样，是吧？然后 其实我早就这么想，真是你别拦着我， 对，是别这样，你现在就回家见嫂子去。然后，哎，这个新娘家的家长也帮忙出来，哎，这个帮着新娘给把 门 开开了，也过来劝啊。本来挺好的一件事儿，你看让新娘跟她的伴娘给作的，差点给搞坏了。 你想，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新娘的本意，可能就是她旁边的亲戚朋友，包括主要是那几个伴娘， 哦、 你知道吗？ 平时就缺钱， 风劲儿一姑娘的风劲儿一上来，谁都摁不住。 哦、 这小伙儿再有点脾气， 我就不信你放我进去。 真出了、我告诉你，很多作的事儿都是在婚礼现场出现的。 对， 是吧？ 对，倒是有很多。还有前段时间不是说有一女孩，就是马上要下车了嘛、 啊， 打开车门了，说你再给我8000。就你不给我8000，我不下， 我就不下车。 哎，你再给我8000，你不给我8000，我不下。靠， 这卖人呢，你这 把车门一关，走人。 这样的姑娘也不值得娶。 我觉得是这样的。来，关一门，哎，司机右拐弯，走人。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到广告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信用卡城市之星周五5折，8月31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饭票专区，可购买君泰百货、朝阳大悦城、北京 ATM、 和生汇、五彩城指定商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十年， 力布更好。 力布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好消息，

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蔡白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了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诚邀您的品鉴。关注蔡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蔡白。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咱要和大家一起，咱们在路上啊，说点这个浓缩浓带的事儿、啊。 是， 您身边有哪些这个朋友的小作的事情、哦？哎、嗯，高磊，你生活当中作吗？ 特别的沉稳 哦， 特别的坚定 哦， 绝对不会做越界的任何事情，你信吗？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反正我不管别人信不信，我是信了啊。那个，哎，你那个就是不是咱作？有的时候不是指的，就比如说非得男女这个事情作 啊。对对， 有的时候就那种小脾气的作，或者是怎么样，就带有那种自己小性格的作，你会作吗？ 有，其实有的时候就每个月， 比如说你媳妇儿就是非得让你哎做饭去，你就不做。哎，我就不做， 我、哦、不会。 就所以就基本上 不太啊，不太会做，就只能我做 哦。 如果老家不做，那肯定是只能我做 哦。 要不然我们就俩人外边吃，要么就叫餐 哦。 那但是周末 就反正就是嫂子肯定不做饭， 对，绝对不做啊、哦，而且也不刷碗。 那比如说啊、不刷碗啊，哈、哦，不洗衣服， 洗衣服有洗衣机 哦。哦那嫂子每天都是 工作呀， 哦， 这不刚带了他们学校66中的回来、 哦， 参加全国中学生乒乓球比赛， 哎呦， 最大规模的比赛，代表北京市去的， 拿到了 1金2银3铜吧，还是1金3银2铜，我忘了啊。 嫂子也是个冠军教头啊。是吧？ 这话我可以转递给他。 哎、对 教头 向嫂子致敬啊。 人家管他叫丁练，你怎么叫教头呢？ 丁练 教练嘛。 哦，嫂子姓丁。哎， 对呀、 啊哦，我查查啊，就是慢慢的快套出很多事情来了 啊，而且我这就有点作，你知道吗？ 对，我告诉你， 咱大家说一说、啊，看看听众朋友们做的事儿。 好，来看看这条啊，这宝牛就说了， 嗯， 有一次走过接天桥， 嗯， 正好看见下面有一辆电动摩托， 嗯， 闯进机动车道。哎、 嗯 哦，你说他还低头看手机 哦，有， 是吧？ 嗯、 后面来了辆汽车撞了，人一下就撞到地了。 这个肯定就是 啊、 嗯，闯到了那个机动车道里。 对呀、 啊，还在那地方、哎、 还看手机还玩呢， 嗯，还玩呢。 你说说， 其实这种挺吓人的啊。还有一个，我看我有的时候就是在路上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司机，就你只要看到前车走的特别慢。 嗯、 就他一般会开特别慢，慢慢溜溜，你跟着他后面急得要死， 你也不知道他干嘛呢。 然后你只要超过去一看，哎，保不齐80%在玩手机 哦、 嗯，对那种的，嗯，像这种每次都气得要命啊。当然还有流动的钢铁说了，就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猫把保温层划开那事儿啊、 嗯， 我觉得肯定冤枉猫了，那肯定是老鼠磕的。他说阿猫的爪子再锋利，也不可能把保温层那玩意儿一下子给那个壳给弄开。那你的意思是老鼠能够啃开？ 啃的，给它磕开的。不过老鼠的牙齿是确实是非常锋利的，我知道。 嗯 啊， 而且它不是一会儿半会儿的 磕。因为当时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猫它一宿都在那掏掏掏吗？它也不可能啊。但是老鼠可以一宿在那打洞，绝对不嫌累。 哦， 这是可能的。 磨牙把自己牙也 对对对对、 那个。 但是说你猫一宿在那弄，我觉得不太可能。 哦、哎呀， 还真有可能。 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以后知道了，车里啊别放那些吃的东西。 对， 尽量别放，说不定什么都给你抠开啊。 嗨 ，Brandz 说了， 高中的时候家里买了一个手机，当时去网吧玩，为了显示自己有手机，我特意摆在电脑桌上，其实根本没人给我打电话，结果就是手机丢了。 哎，好， 特色呗， 就是去网吧里把自己手机摆出来。 对， 哎，你是真有钱， 真少爷。 哎呀，你是去慰问的吧？哎，来看看摸草儿说，哎呦，就今儿你们这话题呀，我没法聊。 怎么了？ 因为我想了半天吧，呵呵，奴家从来没有做过，向来知书达理，哎，人生遗憾呀。 今儿我就给你一个人生课题，做一把，试试你老公。 哎， 试试他老公叫什么了？ 一丈模， 一丈模， 对 对。 如果你如果莫草儿让你想一个作的事儿的话，你想要作个什么事儿？ 不做晚饭了。 对，你不是你给我们发过来。这莫草儿说， 哎，对， 我从来我也没做过呀，对吧？ 你这主意好。 哎，你给我们发一下 啊。 如果让你作的话啊， 好。 还有，我们要感谢大畅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今天早上的好天气， 太美了。 哎，他后面还有一条长长的微信，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分享。 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说说 no 作 no 带的那些个事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啊，雅加达的比赛还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亚冠的比赛吧。啊，喜欢足球的朋友都知道，昨天晚上6点钟，天津权健队在亚冠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比赛当中，在客场0-2输给了鹿岛鹿角。 哦， 啊，就是输给了日本的一支球队。那在这种形势下呢，只能期待着等回到主场之后，权健能有一个好的发挥。然后呢，关键是你知道吗，他等到下一场回到主场的时候对阵日本队的日期你知道是哪一天吗？ 哪天？ 9月18号。 哦， 所以他们很多球迷就说了啊，就看这一天这个日子，你们要是 但是咱还要理性啊，理性看球啊， 啊，就看球就看球， 对对对， 我就说嘛，就是说这个日子也是他们用足球来表现的时刻到了啊。好，再来说一说亚运方面的对亚运赛上的一些情况啊。 是说到好像是这个亚运已经7连冠了，中国男子乒乓球队3-0 乒乓球 横扫了韩国队， 对， 女乒是3-0完胜了朝鲜队，实现了4连冠。 哎，乒乓球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啊。再来看一下女足，昨天晚上是中国队1-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20年之后呢再进决赛啊。王珊珊建功，将跟日本队争冠军。 哦，你看女足还是挺厉害的。 对，哎，男足到 男足好像输了，不是前两天说输给谁来着，已经 哦输给了那个卡塔尔，被沙特的，对， 输了 是吧？是4-3输的，好像也不是6，我当时看了一下啊，哎，我们期待姑娘们给我们拿个冠军回来，好不好？ 好， 让他们不要再说我们除了足球不行，男足不行，让他们只能说我们除了男足不行，其他体育项目都行。 来，再说说这个，其实说到亚运会啊，各位参赛的运动员也特别不容易，因为你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水土不服，吃的也不习惯。像雅加达亚运会乒乓球团体赛正式开打，对于密集的赛程，各队都是自带干粮，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整整12个小时。那么第一天的团体赛小组赛，中国男女队的队员一连打完各3场比赛，这在以往大赛当中特别少见。由于比赛是接连进行，大家都没办法回亚运村吃饭，比赛间隙只能留在热身场，坐在地板上休息。那么这一次这个亚运会乒乓球团体赛单打混双比赛都要在1周时间内全部打完。你看看，你说怎么办呀？怎么吃饭呀？大家就拿了不少的像香蕉、方便面。 哎呦， 韩国的保障团队呢，给他们韩国队员带来了盒饭 哦， 泡菜。 哎呦嚯， 补给，要不然你吃不饱怎么打比赛呀？ 你的没泡菜，那可够味儿的呀！好家伙， 赛场里一股泡菜的味道啊。好，这个其实你看运动员也挺不容易的。 是啊、嗯、你说说这么密集的比赛需要体力的时候，咱国乒只能是吃方便面。 嗯， 哎呀， 那没办法，你在赛场里、嗯、你想给他做顿满汉全席也不，人家不让， 也来不及， 也不让动火。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北京首钢下赛季主场仍然在五棵松啊。我们最新了解到，北京首钢队新赛季的主场已经确定，继续放在五棵松体育馆。在上赛季结束之后呢，北京队与五棵松体育馆之前签订的3年合同到期，双方经过谈判，目前基本上已经达成一致。北京队将在新赛季继续在他们的福地主场作战。 北京首钢加油啦！ 来看看身边都有哪些小作的事情。张林就给我们发过来了，说有一次呢，我同学过生日，有一个女孩长发飘飘的哈，弄了一手奶油想要过来磨我，你知道吗、啊、不知道她是想要表现的自然些还是怎么样，反正她当她走过来的时候，你能看得出来她充满着紧张，充满着彷徨，充满着徘徊。这个时候她轻轻地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然后奶油全抹自己头发上了。 我的天呀，浓作浓带。 这姑娘，哎呀， 哎呀，全 她可能喜欢你，张琳 是吧？就不好意思说。 对对对， 啊，想引起你的注意。 哎， 再来看看兔子花花，嗯、这话题我告诉你，就思考了快一个小时了， 嗯， 也想不到什么作的事儿。 哦， 哎，你说昨天早上起来算不算？早上美美的起来，还吃了早餐， 嗯， 看了一下上班的路况不错呀， 嗯， 那我就磨叽一下再。出门说在上班吧， 嗯， 到了7:40，哎呀，快点出门吧，拿包就走。嗯、刚一出门，我的天呀，车钥匙没拿， 嗯， 家门钥匙在车里， 嗯、 车钥匙却在家里。 哎呦我天哪！等会儿我有点晕啊，我的 捋捋。 那一出门，这天哪，车钥匙没拿 啊 啊，家门钥匙在车里，车钥匙在家里。 对。 哎呦我天哪，哎你这个要故意安排都安排不出了。 还好拿了手机，我地铁走吧。哎呦我告诉你真是不能嘚瑟呀。 哎呦。 就等于是他家钥匙在车里，结果呢他一出早上起出家门直接把门锁了。 对，车钥匙在家里。 对。 你一看看这好电视剧。对，给编剧又提供了一些素材，再来看一下。 无巧不成书。 哎，还有刚才我们说大畅啊，有一条微信， 嗯、 他说就在今天早上，我看见两个作的哥们儿， 哎呀、 啊，嫌自己命长啊，说在二环主路上啊，作命的小哥，这小哥呢，两个人同乘一辆年久失修的摩托车， 这你都看出来了， 飞驰在二环主路上。为什么说他年久失修呢、 嗯？ 是因为他们的排气管都是耷拉在地上的。 呀呀呀呀呀！ 因为也就是七点多的时候，车流量不是特别大，这俩哥们儿开的飞快，跟我开车的速度差不多、 啊、 就在北二环上机场高速的路口、 啊、 我要上高速的时候碰见了每天都在那儿执勤的交警叔叔，因为这辆摩托车就在我边上，我就看见那警察叔叔准备穿过车流要去拦下他们俩，结果这哥俩好绕到最外侧，一使油门蹭的就跑上了高速 啊，上高速了， 风驰电掣一顿狂撩就走了。他说我也真是服了，为了省事儿，为了速度，为了刺激，就这么无视交通法规，无视生命安全吗？有几条命够你做的呀？ 真是太可怕了， 对吧？哎， 你这是你不把自己的命当命，那别人的呢？对不对呀？ 这个还真是你哎呦，还叫排气管还耷拉在地上， 哎呀 ，天哪！你要万一是不是嘿堵住了怎么办？ 紫云说了， 嗯， 讲个我们家孩子做的事儿吧。 哦， 昨天晚上。我让我们家宝贝儿读英文书 ，A B C D E F G 啊，读着读着，他就开始搂着我， 哦，开始撒娇了， 把他推开， 哎呀， 然后我们家宝贝儿顺势又倒地不起，装睡觉不起来， 哎呦， 我呵喽一嗓子， 啊，好， 孩儿他妈，哎呦我天，孩子一下就窜起来了，我告诉你。 他可能人家孩子是被你这嗓子给吓的，不是被他爸爸给吓的。不是知道的是叫他爸爸，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召唤巫师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召唤我们啊，和我们一起互动，说一说您身边那些能作能带的事儿。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八月纯真铂金月，菜白首饰与国际铂金协会携手全新推出纯爱系列铂金饰品，千粒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更有欢乐买赠、新品专享优惠等您来。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本栏目由菜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组资讯，由冯远征、梁丹妮等主演的北京人艺京味话剧《玩家》即日起至9月2号再度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 非传统的先锋戏剧《嘿，是我》继2016年引爆了北京之后，这部剧的升级版将于9月5号到16号在鼓楼西剧场再次和观众见面。那么相比之下呢，本轮演出将会在诙谐幽默之外追求更加细腻动人的整体效果。 一支由陈可辛导演执导的全新短片日前正式上线，该短片由网球运动明星李娜主演，故事取材自她的真实生活，通过她与已逝父亲的隔空对话，呈现了一个与昔日赛场上完全不同的李娜。 由雷尼·哈林执导，王力宏、宋茜领衔主演的奇幻动作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照明》将于今年10月1号国庆档上映。那么特别要说明的是，这部电影不完全是纯东方玄幻的古风风格，甚至还带有一些西方机甲的感觉啊。 哦， 王力宏扮演机器人， 西方机甲就是那个，就有点那种就什么高达战士那种感觉吗？ 啊、哦、对对对， 就古 车人那种 奇谭穿盔甲了呗。 我的天哪。 再来看一下啊，塞罕坝是蒙汉合璧的一个语言，意为美丽的高岭。为了恢复百年前的高岭美景，三代塞罕坝人经历了55年的艰苦造林事业，最终造出了112万亩的世界最大人工林。正在央视一套播出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讲述的就是这段往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美的青春》。 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日前圆满落幕了。在活动上我们了解到，随着数字内容季羡林全集在掌阅的上线，学术著作的海外出版形式有了全新的探索。根据了解，全集共30卷，总计1200多万字，收录了季羡林一生的散文、杂文、讲话、日记、书评以及翻译作品、学术著作。那么这些数字内容不仅在国内与读者见面，也将走向海外，这对传播中国学者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贡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好了，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继续说一说那些 no 做 no die 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其实他们也就像个小孩一样，办那些事儿都太不靠谱了，是吧？ 谁像小孩？ 就是那些作的事儿，做的那些人、 哎、谁还不作一点啊？来，大家今天就是看看你都有哪些小作的事情。 好， 你就像个小孩，一心要爱，却不懂其中的无奈，迷路在人海，却找不回来，变成不变的洁白。我也像个小孩，痴痴的爱， 我不怕有怎样的伤害，我痛你的痛，我哭你的哭，尽管很难熬，太阳就快出来了。 心乱了，不知该如何是好，爱醉了，原来我们需要拥抱，你却一再缠绕，缠着那些烦恼，单纯的说好不好，我们爱 哎，看看啊，这个还有哪些做的事情？嗯， 随风飘走的云就说了， 对，他说他有一朋友啊，这个上班的单位也很好， 特别好， 对吧？名下也有很多房子啊， 嗯， 家里也有钱，他爱人，他对他爱人也是要什么买什么，名牌买包啊，名牌包买，名牌鞋买，啊，名牌钻戒买， 好， 可就这样，他爱人还是出轨了。 哎呦 哎呀，说他对他爱人还说，你不用看我，你看闺蜜的面上，咱们别离婚行不行，最后还是离了。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呀， 这女的怎么了，这是 就不是你这有时候就是就当面包都有的时候，我最近我要刺激， 我想吃片汤是吗？ 我要刺激，太平淡了，你就知道挣钱，你都不爱我，你知道吗？你光给我钱，钱是全部吗？我要爱情。 但是我觉得她老公说的那句话，就是看在闺女的面上，咱别离婚。她居然还要走这步， 哎， 就太无法理解了。 对对对， 来看看猫吧， 嗯， 咱换个心情啊，说一好玩的事儿， 哎。 猫就说了，前些天我换了新工作，哎， 嗯， 好事吧啊， 哎， 因为我不喜欢挤地铁，人多呀， 嗯， 所以我就想着骑车去上班， 哎呦好， 又能锻炼身体， 啊， 我告诉你，跟三年前的大帅是一样的，他也是这么想。三年前， 哎， 又环保， 哎， 我是那种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类型，所以我就买了一辆巨贵的山地车， 啊， 配件都配齐了，差不多5000多块钱吧。 哎呦， 结果我骑了三天， 哦， 发现骑行时间太长，单程1.5个小时啊， 哦！ 结果三天下来，我腰疼，手腕也疼， 哦， 现在这5000多块钱已经在家里闲置了。 哎，所以很多人都这样，比如说要打网球，先把一套装备买齐了。 拍子，我也看他买拍子， 拍子，网球鞋， 啊， 网球袜，背包，哗，整套买。哎呀，没时间打， 嗯，哎呀， 好， 那你送我呀？ 对，几乎就好多人都这样。哎，要健身，好，跑步机啊，跑步的什么腰带、擦汗巾，一整套。 说谁呢？不是就是你吗？ 你少来，谁不是这样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9月8日，吉利帝豪 GSE 闪电交车季震撼来袭，七重好礼响不停，闪定闪交，延迟就赔，现场更享多轮抽奖，惊喜礼遇等你开场，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头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协佛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哎，听说你儿子辅导老师很不错啊。 是啊，我下了亲亲家教 APP， 孩子自己选的老师，来家里一对一上课，学得可认真了。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专业教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亲亲家教，轻松的亲哦。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前瞻科技融合舒适驾乘，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郭工。 哎，高磊你好。 嗯，你好。哎 哎， 跟我们大家 好。 哎，您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啊，说一说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啊。 嗯，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北京今天的一个天气。今天这个天气的重点呢，就是气温回升，天气变得比较晴热。关于这个气温回升的话，就是因为今天这个天上的云呢，现在多一点，未来呢会逐渐的减少，是一个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比较好，所以这个气温会最高气温会达到31度。比昨天的气温呢是有所回升，昨天南郊观月台的最高气温是30.1度，今天31度，那么这个气温上升幅度大概是1度，那么中午前后天气是就比较热了。不过今天这个热和昨天的热是有所不同，昨天这个空气湿度大，平均这个湿度呢是68%，这是之前一周湿度最大的一天，天气是比较闷热。而今天这个天气呢就是干爽了许多，因为这个昨天晚上是有冷空气到达了北京，刮起了这个偏北风，这个大气透明度啊和能见度都变得很好，光照呢是比较强烈的，天气表现为晴热。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一个是外出要注意这个遮阳防晒，另外一个就是说空气明显变得干燥了，要注意这个及时的补充水分。好在呢就是白天天气虽然还是比较热，但是晚上这个晴朗微风的情况下呢，对气温的下降是比较有利。预计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0度上下。这将成为今年8月以来这个气温的一个最低值，之前这个最低气温呢还没有低于这个21度，这个所以说呢今天夜间一定是一个凉爽舒适的这个夜晚，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那么未来几天天气有两个方面的这个主要变化，一个呢就是平均气温呢是接近常年，而最高气温这个起伏比较大，比如说这个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而这个9月2号就是周日最高气温是26度，这样的话就是它起伏呢，就是这几天的起伏呢还有这么5度左右的这么一个起伏。另一个呢就是周六夜间，也就是9月1号的晚上到9月2号周日的白天，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这个9月2号呢就是周日天气呢就是不太适宜安排户外活动， 这是目前的咱们一个预计。这个关于这个9月2号，这个就是9月1号夜间到9月22号这个白天的话，这个它这个过程，一个呢就是量的大小，再一个就是开始时间，再一个就是结束时间。这个呢就是说详细的这种细节问题，请大家就是关注这个后续发布的一个天气预报。这是咱们北京的天气。那么京津冀地区呢，就是大多就今天呢大多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这个太原是今天预报了有这个小雨。那么省会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是27度到31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5度到24度之间，就是呼和浩特这个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5度，这样晚上天气就变得凉一些了。这是这个咱们京津冀地区的一个天气。那么就全国天气来说的话，天气就是说还有这么两个就是主题，一个就是高温，还有一个在就是降雨。高温天气的话，今天高温天气不多，基本上是沿长江流域分布，那么西安呢是一个例外，它不在长江流域，而且它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其他这个高温这个省会城市呢是这个重庆、武汉、合肥和南昌，其中呢这个重庆的最高气温预计今天是这个38度左右，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关于这个全国的降雨呢，就是今天早晨这个中央气象台还是继续发布了一个暴雨蓝色预警，说的是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这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宁夏、甘肃、山东、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岛、台湾等地的这个部分地区呢是有大的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这个台湾的南部呢是有特大暴雨，这个局地呢可能有还伴有这个雷暴大风啊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在这个省会城市中，像长春、长沙和昆明，今天预报的都是有中雨，南宁、香港和澳门呢是有大雨，广东呢是大的暴雨，那么这个中雨以上的这个降雨天气呢，对于旅游应该来说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请大家注意防范这个降雨的不利影响吧。这就是整个来讲，就今天这部天气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郭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纵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京藏高速沙河大桥进京方向故障车占用了外侧车道，正在等待清理。后车队尾是接近了北六环的白葛桥，建议大家伙呢提前绕行京新高速。那么另外，来自于燕郊信息中心，通燕高速燕郊入口至白庙收费站东向西方向，京渝旧线白庙桥段的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再来关注北二环东向西车流增长明显，北五环奥林东桥至上清桥东向西车行缓慢。在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发生了事故，后车排队达到了1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Let's go, hey! 3, 1, hey, hey! that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的话题，说一说那些身边的人的一些作的事情，对吧？小作的事情， 是 或者你自己做的一些事情 啊， 比如像刚才我们的郭公就小作了一把。你好高磊。哦，不不不，你好王一。郭公啊，我叫大帅啊。为了不影响你刚才播报的情绪，我没有告诉你。 请郭公记住了，也赖我，你知道吗？刚才呢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接进热线的时候，我带了一句，哎，郭公好，我是高磊 啊， 想拉近一下这个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对， 想套套近乎， 对，套套近乎，结果郭公就以为是我跟他连线的。 好，那第二个王一是怎么回事？ 那我不知道、啊， 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就通过电话嘛，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对吧？ 对。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发过来的微信里边会有哪些作的人。有几位朋友提醒我们啊，这个像说是在南五环体会说，刚才看到一大爷是真作，在南五环主路骑着电动车还逆行。 妈呀！这真的，如果看到了，赶紧制止一下。这出了事儿可就不是小事儿。 对 啊，是吧？ 就赶紧找到他啊，找到他。你要不然的话，这人终于真是容易出人命的。 是啊，他是热包铁，你想想。 嗯嗯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同样是发生在路上的一些事儿。格云就说了，我觉得吧，现在路上很多车主都挺能做的。 嗯， 你想想，相邻的两条车道其实有很大的空档哈，并不是说一个车排着一个车那么挤。说你打个转向灯，正常并线，嘿，在旁边那条车道后边那车主一脚油门就冲上来，就顶你出去，他不让你打并线灯并过来。你说他这是什么心态呀？我也遇到过 什么东西， 就是我，比如说我正常旁边车道就是跟我并排，其实是没车的，前方也没车，很大空档。我正常，我比如说我要并道右转，我就出高速，我就出去了。我打了转向灯了，我正常的我也去并线了。结果后车腾一脚油就顶上来了，就不让我就并这个线，好像就我加了塞儿的感觉。 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说你要，比如说你要出去 啊， 但是他可能以为你要插队呢。对吧？ 没车灯、 甭管、就是不让你进。来看一下啊，四印就说了啊、说说不作。去年啊，在新能源排号，就是当年还能排得到的时候啊，这个我就排了一新能源。哎，我你知道我买了一，就是那个那种小车，你明白吗？就两个座的那种半拉车。 哦， 对对，那种半拉的小电车、还特便宜，五六万块钱。然后有一天，我开着这小车，带着我们领导。然后在路上特别堵，我就在路上给他发表了一个开豪车人的素质高啊，我就想表达一下有钱人和没钱人，然后哪个素质高低有什么能有什么差别等等的这样一个话题啊。这个其实我当时特别想表达的就是我素质比较低，你看我开那车吧特别小，随便钻个空就能扎进去，然后说了半天突然不知道怎么就不说话了。哦，然后我就想起来，因为就好像他们家那车也挺次的。 哎、就是说他说这个领导是他媳妇儿。 不是。不是，应该是他真的是他们领导。 哦。 就真他们领导，他可能想要表示你看我素质低嘛，我这开我这小车。 随便窜嘛。 哎，我就随便窜、我素质低。但突然想起来，就是这开这种就开豪车的人可能素质高嘛。我看我这个车的人素质低嘛。然后就他自己本来想可能想拍一把。 哦，拍拍老板的。 或者是怎么着，突然想起来，哦，老板那车好像也不咋地。 我的天。好家伙，你说拍马腿上了、老虎屁股上了。嗨。来看看四夕说了哈、好久没发声了、我比较作的一件事就是家里人不同意我打耳洞，我非打、结果我现在耳洞堵了特难看， 耳洞还能堵了， 就长上了吧、又长在一起了吧、不过我 交通流量比较大，然后不过我可以戴耳洞，可以戴耳洞是啥意思？ 不懂，估计可能是 听不懂，听不明白。 不用那个是直接挂在耳朵上那种耳环，可能是。 哎，我一直对就弄这种东西的人，我就想不明白，是耳朵是不会疼是吧？ 他扎那一下应该是不疼， 但他天天戴的不疼吗？反正每一次有，就是有的时候帮女孩戴那个耳环的时候， 还天天、 啊、不是不是，我说帮女孩， 哎呦我天呀，你这 戴耳环 副业够丰富的呀！ 我刚口误， 哎呀，我可啥都没说， 哎呀，能说能戴，不是，我说帮女的戴这个东西的时候，我 凭什么要帮她戴呀？ 我女朋友我不能帮她戴吗？对吧？我就觉得，就每次要扎那个肉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不疼吗？ 哎呀。 为什么要弄这些东西呢？还有那种什么鼻环儿， 哦，那太可怕了。 舌环儿， 哦呦，那更可怕、啊。 还有什么肚脐眼的环儿？ 奇环。 哎呦，我天哪！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说点新闻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这个位于大兴鱼发镇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步行区白虎展区内，白虎亮亮日前携他的配偶丽丽和三只虎宝宝全家五口和游客见面。 哇， 刚一亮相就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围观，尤其是憨态可掬的虎宝宝成了小朋友们的最爱。 嗯，是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白虎哈、嗯、 哎， 白虎呢又称是白化的孟加拉虎，是孟加拉虎的一个变种、 嗯、 因为缺少保护色，所以呢白虎在自然界非常难存活、 嗯、 在野外已经是灭绝了。 哎呦， 现在告诉大家，全世界现存的仅几百只白虎、 嗯、 各国动物园内白虎数量是极其有限。咱这就、 哦、咱就有一家五口。 五口啊、 嗯、哎呦特别好。哎，那你说它为什么要白化呢？按说的话自然界都有它的规律啊，它是不是不应该生活在热带？ 它就变异了呗。 它应该生活在就是 寒带啊， 寒带冰 雪北极熊那儿。 哎，它白的嘛、啊，他能躲得住是吧？ 啊，要不然你跟那一家的商量商量。 来，再来看看这个桂林市要求旅行社暂停组织游客赴旅游购物场所。 为了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旅游者合法权益，桂林市旅游发展改革委员会要求全市所有旅行社导游从即日起暂停组织游客赴桂林市所有旅游消费购物场所，要求各旅行社导游加强管理合法经营，自觉抵制组织游客赴旅游消费购物场所行为。桂林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呢，将加大对旅游购物场所巡查力度，一经发现旅行社导游擅自组织游客赴旅游购物场所的，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严惩。 好，再来关注一下，据有关媒体报道啊，今年第20号台风西马伦转为温带低气压，日本许多地方又恢复到了夏季的天气 啊。 啊，东京这个东京都也再度出现22天未见的35度以上的高温。 我天哪！ 受到天气持续炎热的影响，今年的日本的枫叶有可能会比往年就是要晚一些转红。 对，因为太热了。 哦、啊，哎，红枫叶红是因为天冷是吧？ 天冷了。然后所以才渐渐的变色、 哦、 一般都是在9月底10月初的时候啊，不要再晚10月中旬以后慢慢的才会达到彩叶林的盛况。 哦，期待啊。 是，今儿天这么好，那咱们就听听这首歌。 嗯， 我们天空何时才能寂寞兮兮。 看看嘟嘟发来微信跟我们说了这样一件做的事情，他说我们单位的办公室是个 loft 啊， 我们策划部门呢在楼上 哦。 有一次呢，同事改完了方案，哎，就发微信给老板，哈，老板您上来看看 啊。 这老板有一会儿没回他呀，哈，他又发一条，老板你怎么还不上来啊？老板过一会儿终于上来了，然后直接就说咋的啊？不会用微信呢，会打字不会发文件呀，非让我上来看，你是想听我当面夸你还是咋的？ 老板急了， 你也是哥们儿也是，你直接把文件发给他不完？ 对，现在不都是电子文档吗？发一下人家看， 就你上来啊，你上来啊，你上来看看， 小样上来了， 哎，好家伙， 来看看啊，这个飞翔的黑豆芽说， 嗯， 作我有， 哦， 大前天。跟我老板去小果园摘枣、 哦、 那家的老板就说哎呀你呀、啊、穿个长袖吧、 哦、 这儿啊这蚊子太多小虫太多咬你、 哦、 我说我没事我耐咬没事没事、哎、咬我都不觉得 我隔绝啊我绝缘 我天、 啊、 结果刚进果园摘了不到一斤枣我胳膊已经不是我的了 你看这种不听老人劝对不 对 对 啊吃亏在眼前、 哎、但是我听说了 啊这个我不知道他是被什么咬的 啊 我最近又听一个新说法说这个蚊子专门盯智商高的人、嗯嗯 对呀、啊、我就是经常被蚊子咬啊我只要在的话没人会出现被咬的情况 那足以证明刚才我说的这条结论是一个伪结论好吧这条结论推翻啊 哎你这科学家都验证了、哎、 我跟你说没有没有这 他为了下一代好 只是个谣言哎那个我前两天要说到作我昨天晚上看了一条新闻 嗯 说有一哥们儿被查到了酒驾 呀 啊然后呢被查到酒驾他为什么酒驾呢 为什么呢 他说我故意的 嗯 啊说你为什么故意的呢 你不是要进喷房了吗你故意 对说我最近就是我最近特别烦什么什么公司钱要不上来 嗯 然后那个反正一睁眼要 朋友有失恋 没有这一睁眼要发好多工资 哎呦 然后那个老婆又天天念叨我、 哦、 我就烦我想进去清静清静我想进去静静安静两天然后后来一吹气好每百毫升76毫就是76毫克吧 就是没达标是吗 对达不到80不是才醉酒吗80才能进去差 0.4 啊差4啊差 4, 不是对对对对差4没进去然后司机说得1500来小姐1500哎 那个夫人又折兵 好你这啊这饮酒后驾驶啊这个还哦这个说起来我又想起一个来、 好嘛 奇闻异事我就给大家包了啊 就说这个吧 对我就跟大家再说一个、说是前两天在重庆 嗯 啊有一司机 怎么了 好像也是违章了 哦 违章了以后就被交警给止住了就咔交警来 拦住了拦下 来 了 来下来下来下来停下啊 哎呦怎么了师傅 结果这个司机是个什么、这个司机是个足球运动员 哦 他当时在车上他就想啊我是足球运动员啊 那怎么了 我哎你肯定跑不过我现在跑不就完了吗我违章了然后结果这哥们儿交警 太幼稚 刚指下他打开车门就撒腿就跑你猜结果怎么样 怎么了 他没跑过交警让交警给追上了 这事大 家都让交警给 你确定这事儿不是说不是 有 足球运动员 有视频、 哦、 有视频有新闻然后说这仗着自己是足球运动员我体力好我跑啊哎结果没跑过交警让交警给追上了 向我们的交警致敬你看、 哎、 平时真是多注意锻炼身体、啊、 这就不能怪别人说中国体育除了足球不行什么都行哎呦我的天哪、哎、我强烈 咱们的警察同志也行 我强烈建议警察叔叔你去当足球运动员哎乐死我了给你讲 让你这么说我怎么觉得就像前两天我说的任何各行各业都可以转职业当球员呀 你想看咱们俩就不能去 为什么呀 上场上以后对人家对方球员喷 喷的 哎我跟你说哈就你有点作你记不记你出左脚你出左脚你出左脚我踩你右脚你 立马弃赛了人家、 哎、好 得嘞其实很多的事儿都是我们命中注定的吧 忽然大雨我们永远相遇你也在这里被雨淋湿小小的屋檐 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很像晚风轻轻吹拂街上人们面容，那么轻松。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你很纯真我被打动，人的心中都有。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这个依旧刚才说了，说就但是你刚才说那蚊子只咬智商高的那个事儿哈 啊，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那蚊子的智商得有多高？ 对呀，它得有一小雷达，你知道吗？它得分辨出来，哎，闻一闻，闻一闻啊，这是大帅，这是高磊，高磊更聪明一点，哎、咬他不咬大帅。 就我特别想用我们的听众的评对你的评论来评论你，有一位叫蜜的朋友就说：“高磊，你笑起来就像一个傻子一样，你笑起来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太可爱了。” 你给我出去！ 你看看听众是怎么评论我的？ 我们高智商的人就是这么爽朗。 赵冬青就说了：“大帅刚才在说那句啊，白虎应该生活在北极啊，那样白能藏得住的时候，感觉父爱爆棚。”来自血气方刚的温柔特别性感， 哇， 赵冬青，你懂我。 来再来看看魔彩说，刚才不是说今天建议他干一件作的事儿、 哎、 试试吗？ 嗯， 他说我想破了脑袋、 哦、 也想不出来啥花样、 哦、 实在不知道该做点啥。 你想起来干什么？ 实在不行我只能考虑往我们家那位酒瓶子里兑点水，你看行不行？ 我支持你。好， 这一口尝下去不就知道了吗、哎、对不对、 哎、谁说那些喝酒的这 你就对、啊、先对对完了再说好吧。 我你更狠。 我看一下啊，国外桑麻就说了，来说一说我做的事儿吧。 说说说、 啊、我呢有一天突发奇想，我准备用山药做面膜 啊。 怎么着？ 山药？ 你脸皮有点虚啊，然后就山药做面膜。 然后呢？ 然后呢？后来发现山药过敏。 对呀，有的人剥那个山药皮儿，削那山药皮儿的时候 山药皮儿手都痒。 对，你还别忘了， 你要站到自己手背上，他手都痒。 但是我吃不没事。 对，他还直接好往脸上涂。哎呦，好的，拿山药敷面膜。行，那个你真的会脸皮越来越厚。 今天咱说了很多作的事儿哈，当然了有大事儿也有小事儿、嗯、那些大事儿我们希望大家以后千万别再出了。 对， 小事儿呢增加一些情趣的快乐的咱 还可以 来、哎、尝试尝试。 对，但 是 千万就是有的时候把握住火候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八大岭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八大岭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燃气管线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第三方野蛮施工、私挖破坏极为危险，已严重威胁燃气管线安全。挖掘作业前，请谨记拨打96777，北京燃气24小时为您提供施工配合，共同关注燃气安全，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96777。